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977集，奇招。赵普摸了摸下巴，这时欧阳也走了进来。 哎，天牢大牢头和普通的狱卒区别很大的，驻扎天牢的兵马少说有3000人，还有1000多典狱官和各种杂役，再加上上千的囚犯，都听大牢头一个人的。刘正人称大宋第一牢头，他接手天牢事务大概15年，一个犯人都没跑掉过，这人相当的不简单，感情年轻的时候还干过这种混事呢，看不出来啊。 你跟他熟吗？ 展昭问欧阳，想着黄成军常年负责押解犯人，欧阳跟他打交道的机会应该较多，但欧阳却笑了，摇头。 这世上根本没有跟刘正熟的人。 什么意思？ 刘正这人深居简出，跟见不得人似的，事情都是手下几个典狱官办妥的。他露面的时候，基本都是出了点什么事儿的时候。据我仅有的几次打交道的经历来看啊，这人太适合做典狱官了。一丝不苟又阴险，平时站啊也喜欢站在那种有阴影能遮住他半张脸的地方，有些驼背，阴森森的，不过功夫相当的好。 这怎么看都不像是在太学念过书的人呢。 我的确也没有想过他是念书人，不过我去过他书房，书房里挂着不少字画，原本还以为他喜欢收藏，可是有一次去的时候他正在写字，书法蛮不错的，现在想想倒是能说得通。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说他没嫌疑吧，他的确貌似跟案子没什么关系，但是说他可疑吧，又总觉得有点奇怪。天快亮的时候，折影一身泥巴跑了回来，进门就喊： 展大人，找到了些了不得的东西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异口同声： 金子。 好多。 众人来到了谢逸亭的家宅，就见折影真的带人将宅子挖了个底朝天，而在地底挖出了一个地窖。折影他们从里边抬上来了3个大箱子，打开一看，3箱都装了满满的黄金。白玉堂目测了一眼： 3万两黄金。 众人都看谢逸亭的管家还有妻妾。出乎意料的是，谢家的亲人没一个知道这些钱是从哪儿来的，一个就是摇头说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更不知道老爷在家里藏了那么多金子。展昭拿出一块金条来看了看，就递给白玉堂。白玉堂接过来一看，就见金条上有一个印记，是金家金铺的印记，那个三角形的标记。 这是金善家里的黄金，为什么会在谢逸亭家？ 谢逸亭当年被从太学里面开除出来，一转眼就有了自己的买卖，没准这就是本钱呢。原本只是推测，现在既然成真了，那看来就有必要找刘正谈谈了。 你怀疑当年那参与偷试卷的几人与金家的命案和少掉的黄金有关系？ 不觉得奇怪吗？太学多不容易进呢，进了太学就算年年考最后一名，日后出来也前途光明，为何要冒险去偷试题啊，做这么愚蠢的事情？ 众人都皱眉，觉得这么说确实也对。 功夫不会是一天两天就能练出来的，刘正的功夫一定是从小练的，他如果有这种功夫呢，偷试卷怎么会被几个夫子发现呢？这里头啊绝对是有问题的。 我也想去天牢看看，说起来里面还有我一个朋友。 哇，你朋友在天牢公干还是蹲班房啊？ 众人被白玉堂吓一跳，白玉堂失笑： 蹲班房啊？ 什么情况？ 几年前认识的，虽然是杀了人，不过人不坏。 他干嘛杀人啊？ 报仇啊，他本来是个走镖的，有一个相依为命的妹子，回到家发现妹子被一个官员抢走了，跑去救人，却不料妹子已经自尽，于是一怒之下杀了那官员，谁料到过程中误杀了一个丫鬟，于是跑来自首蹲班房了。 这样啊？ 本来该判杀头的，不过那年正好碰上大赦天下，改判了蹲天牢，想着估计要蹲一辈子。不过后来貌似查清那官员贪赃枉法，于是刑期减了，可能就快放出来了。 展昭点了点头，随后又疑惑， 那你怎么知道呢？ 前阵子听朋友提起过，你也认识的西门耀吗？ 白玉堂随口说了一句，展昭了然，开封府多半的窑子都是西门耀开的，那个传说中的妇女之友的确是白玉堂几个不靠谱的朋友里的一个。展昭歪头一琢磨，点子上来了，戳戳白玉堂， 你让西门耀去探一次监呗，帮着打听打听这天牢里面有没有什么文采特别好的人。 白玉堂微微一愣，看展昭， 文采好？你怀疑那三个失踪的书生在天牢里啊？ 没准儿，顺便再让他问问你朋友刘正是个什么样的人。你朋友好歹在里头蹲了那么久，无论是听人提起还是自己观察，应该比欧阳更清楚刘正的为人了。咱们先不去，免得打草惊蛇。 倒是个办法，之前秋剑似乎就有意要混进天牢，如果只是为了刘正，没必要去蹲大牢，天牢里应该还有什么其他线索。 白玉堂约了西门耀说了内情，西门耀自然一口答应，他也没少探监，于是熟门熟路进了天牢，找老朋友打听消息去了。展昭和白玉堂在北城门附近的一座酒楼等西门耀，正喝着茶，就听到茶客们在聊着什么，两人起先也没怎么仔细听，但有几个词儿就很不自觉地钻进他们耳朵里来了，什么右将军、幽莲将军。展昭和白玉堂都觉得困惑，于是认真听，人们在讨论的竟然是，知道右将军龙桥广为什么射箭的功夫那么好吗？原来他是幽莲将军唯一的传人，而且他还会当年幽莲将军的绝世真传流星剑。展昭摸下巴看白玉堂， 什么情况？ 白玉堂想了想，微微一笑， 话痨的反击吧。 两人又听了一阵子，传言的情况就是啊，幽莲将军过得很好，红颜知己相伴，徒弟又孝顺，还长命百岁呢。 吹成这样是为了刺激对方？ 无论对方是谁，他做了那么多事，无非就是要小活说不顺心。现在全天下都知道幽莲将军不止顺心，还很顺心，他自然不能忍。 那他会不会将怒气都转到龙桥广头上？ 这不就是那话痨想要的吗？ 会不会有危险啊？ 有危险也应该的，为了偶像赴汤蹈火吗？ 展昭有些哭笑不得，不过有他外公和天尊帮忙看着，估计也出不了什么事儿。而且这一招虽然歪还损，但对付怪人用怪招嘛，没准真的管用。展昭和白玉堂在酒楼坐着，等着西门耀那边带来消息。就在这段时间，龙桥广和幽莲将军相关的消息越传越厉害。说起来，幽莲将军的传奇性以及其特殊的身份引起了开封百姓集体好奇，作为一个名将，一旦没有了现今的利益之争，那么名将就是单纯的名将而已。作为世上不多的几个儒将，再加上是大名鼎鼎的右将军的师父，人们对这位被称之为幽莲神功流星之将的神射手产生了无限的憧憬。展昭这几天一直绷紧的脸上也终于出现了笑容，端着茶杯走神的眼神里是异常的温柔。白玉堂大概能猜到，展昭估计正在想着成长过程中和吴一霍共处的点点滴滴，也许还想到了魔宫的其他老人们，那些曾经灿若星辰的传奇人物将最美好的一面留在了展昭的记忆里。开封府里，红九娘和吴一霍出门吃了顿早饭，回来的时候九娘心情很好地哼着小曲儿。院子里正准备和包岩他们去太学的小四子和小梁子好奇看他。 九姨有什么开心事儿？ 九娘伸手掐了掐俩小孩的腮帮子，笑眯眯继续忙自己的去了。小四子和小梁子对视了一眼，同时扬起脸看跟九娘一起进来的吴一霍。病书生似乎也挺无奈，在院子里转了转，问正擦刀的赵普：“ 那话痨呢？ 在靶场吧。欧阳说你应该去看看乔广射箭。” 赵普说着放下刀，吴一霍微微一愣：“ 他练了一晚上而已，练会了？”“ 我是没看到，不过那红毛看到了。”“ 我们也看到了。” 小四子和小梁子跳起来七嘴八舌，跟吴一霍形容龙桥广怎样将柳树射成了筛子。然而吴一霍关注的点却不在那棵柳树上。“ 他把箭靶射成了四瓣。”“ 嗯呢，跟刀子一样的横竖切口，用弓箭是怎么做到的？射过去的箭不应该是一个窟窿吗？” 吴一霍轻轻地摸了摸下巴，转身就出门了。刚走到门口，就感觉衣摆被人拽住了，低头一看，黑水婆婆扬起脸看着他：“ 哎呀，我那么大人了，你还怕我出门丢了不成？” 黑水婆婆伸出手，那意思要牵着手走。病书生无奈，只得伸手给她。黑水婆婆抓着吴一霍的手，一大一小一起出门，在外人看来，只是一个书生牵着一个可爱的白发小姑娘而已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